尔怀念他也不错。钻进了我的心，喊我几很麻烦，咽了苦涩，留下呢也没有名字，像个孤儿，看似快乐，流浪惯了，这么说他真的真的不负责。天一片云远去了，但是心还悬着，天一片云爱着，我喜欢独自记得，成为一个收藏着，偶尔怀念他，天一片云爱着，我喜欢独自远去了，但是心还悬着，喜欢独自记得，成为一个收藏者，偶尔怀念他也不错。以前深爱的，现在呢？天下的云呢？隐形了。 易家扬作词，林俊杰作曲的《剪云者》，剪刀的剪，在这张伟大的渺小当中，很会写情歌的林俊杰反而减少了情歌的比例。《剪云者》是专辑当中为数不多的情歌之一，用飘动散去的云朵来比喻爱情的昙花一现，云淡风轻的编曲更代表分手之后的释然。林俊杰也是张惠妹的最新专辑，张惠妹的第19张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的幕后成员之一。在 JJ 还是没有自信的新人时，张惠妹唱红了他写的《记得》，给了他很大的鼓励。时隔多年之后，林俊杰又为阿妹写了一首苦情歌《身后》，堪称是《记得》的 2.0 版本，只是作词人从易家扬变成了 Hush。身经百战的阿妹在新专辑当中追求一种极简的感觉，这首歌没有鼓和贝斯打底，仅用到了钢琴和弦乐两种乐器。看来张惠妹对自己的声音驾驭能力依然是非常有自信的。 我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，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，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，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，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，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，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，你身后 能不能答应我，临别时你会 些抱怨，只有在你自己身上才说得透。我放弃那些要求，当我没有说过，留着那些习惯，我会当作只有一个人头。没来完美，我去闻风，你要的沟通，只要你想听，我要是说的带着勇敢杀到你。Why you always trying to demand 你的期待，等待能根本不存在。增加狗会比较实在，宁愿吵架，何必乐淡？怎么干不下去，何必乐难？上来， 你说要放弃，放弃我们的关系，我们不再联系，还是选择逃避？你变得很神秘，我爱你比我爱过你，想要简单的爱情好不容易。Why I don't know baby， 是我不再有交集，你的东西拜托早点过来都拿回去。 听到的是张惠妹最新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当中一快一慢两首歌，你说了算，之前是身后。张惠妹每张专辑除了展示爆发力之外，也会侧重在情歌细腻的表达方面。下面同样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歌手，去年12月27号她推出第五张专辑《心理学》。这张专辑里感觉古灵精怪的小女生呢长大了，从以往对于失恋失智的自省当中呢呈现出一种成熟的质感来，的言不由衷便是对于过往爱情的祝福。接着下来我们来听这首非常俏皮的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》，稍后还想听到他的《记得带走》，有请拉拉徐佳莹。 说不定那种风格，你决定跟什么风，他快乐所以快乐，这次个性不同好吗？听身上前所想说的话，说你急着走，好了，打几个包，跟预告今晚，闷骚已久的筋骨要解开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？干嘛？微微的坏他都可以原谅，停滞不前的关卡，选择性遗忘，流点汗再回家，现

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宇春。 走很远很远，我家乡偏南，双倍的眼泪偏咸，在这个陌生城市间，到底哪才是终点？ 这是李宇春的乡愁口音。作为歌坛的文艺青年，李宇春的作品向来不颓废，不苦情，轻盈，富有诗意，又带着野蛮的生长力啊。李宇春曾经自喻会跳舞的文艺青年，那么孙燕姿则隐喻是会跳舞的反骨啊。同样有点小疯狂的孙燕姿新专辑有点意识流，文艺又张狂，探讨理智与黑暗。 水打着我脸颊，门口有伞，我也懒得拿。Yeah， 抬起观察都没办法，这次有段只是当梦扎，是我不想朝着剑到达。Yeah， 我要感受，享受有阻力的自由，中央轻摇，多久

常电话烟花时代，今天最难的品质都快乐，唱平凡的歌，庆祝短暂你绚丽纪念的永恒。 虽然孙燕姿并未刻意的转型，但是新专辑的风格我认为越来越模糊，更像是多种元素的融合。那像这首我们听到的平日快乐就包含了异域风、中国风、摇滚风等等啊。好，节目快要结束了，我们来说一下 Eason 在去年年末推出的专辑叫 Come On Lean 啊，编曲上带着浓浓的复古的味道，并且电子 Jazz Funk 等等元素呢比比皆是。我们来听这首以零度的感觉写失恋内心的寂寞与麻木，看来这个失恋前任是永远啊在歌曲当中唱不完的主题。陈奕迅零下几分钟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，再见。 想念像蚊子伸出鬼没，咬我一口但我没喊痛，走过地铁白烟纽约寒冬，走不过心中的黑洞，我呼吸吸不到需要的热，沿路上飘来却是老歌，老先生带着孩子等着，我猜着零下几分钟把时光暂停了，我这游客只等于寂寞，磕了绊翻了几天以后，忘了住这旅馆第几周，混乱的世界加以攻克寂寞，长久了最完美的心痛，没关系事情没那么严重，不就是爱念了莫名的咒，人的心脆弱的像个气球，被狠狠戳破，零下几分钟射在广场之中，我数不清的意义，他笑着冷风加音乐，是伤悲的折磨，享受的人是我，要或不要都没有，气氛心却很冷，聚光灯是种梦恩，我却不能喊等一等，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，掉眼泪是用笑掩过，怕人看破顾虑好多，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，我不唱声嘶力写的情歌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，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，愈合就无人晓得，我内心挫折，我像个孤独患者拉扯，幻想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？

I'm make it. Can you answer me? Radio、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